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诸位班长、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上好。 禅师好。 我们今晚继续来看这个《大涅槃经》，今晚会开始进入这个生念处。在这个生念处里面，佛陀有以这个14种不同的这个方式来描述什么是生念处。那开始之前，请大家翻到经文，就是身随观念处。212，这是第一页，这是第一段，身随观念处那边找得到吗？这是第一篇，昨天你们念的那一篇的下面。大家找到啦，那请大家一起诵：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身，随观身体？以此诸比丘，比丘前往森林树下隐蔽处，借家趺坐，端正身体，思念面前。正念而入习，正念而出习，入习常时了知我入习常，出习常时了知我出习常，入习短了知我入习短，出习短时了知我出习短。我当觉知全入习身而入习，他如是精进；我当觉知全出习身而出习，他如是精进；我当安定出的入习而入习，他如是精进。我当安定出的出习而出习，他如是精进。如熟练的儒将或他的学徒，在做一个长的转动时，了知我做一个长的转动；做一个短的转动时，了知我做一个短的转动。比丘如是在入习常时了知我入习常，出习常时了知我出习常，入习短时了知我入习短，出习短时了知我出习短。我当觉知入习的全身而入习，他如是精进；我当觉知出习的全身而出习，他如是精进；我当安定出的入习而入习，他如是精进。我当安定出的出习而出习，他如是精进。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 他安住于息身，随观生灭；或安住于息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息身，随观生灭法；或他建立起唯有息身的正念。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他以恶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他亦不执着无取运世间任何事物。若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尊是教导了我们，就是如何修这个触入习观。触入习观也是我们称为安波念。安波念是从巴利文阿那帕那萨蒂里面音译出来的。这个安波念我看很多人也蛮熟悉的啦，就是所谓的这个鼻尖，观鼻尖的进出的这个呼吸。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经文。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身，随观身体？以此诸比丘，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隐蔽处，结跏趺坐，端正身体，自念面前，正念而入席，正念而出席。在这段文里面，世尊就带出了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禅修的环境与这个地点，第二就是禅修的时候的这个姿势，还有第三个就是方法。那我们谈谈这个地点先。这里说到了这个森林树下隐蔽处，在这个森林里面，主要指的是说能够提供这个隐居的，就是所谓隐居，就是应当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这个森林。在一些经典里面，它这个有这样的这个解释，就是说把森林的定义定为了就是远离这个人烟啊，就是远离这个人家能居住的一些地方，有500公尺的距离。这个是以前那个那时候他们算的那个就是长度那个这个单位啦，好，500公尺。那一公尺相等于现代的这个大概6英尺。一个公尺大概6英尺。所以500公尺的话呢，就是大概等于3000英尺。就是如果我们算成这个公尺的话，应该是900多米啦，或者900多公尺，就是靠接近，可说是接近1公里的那个距离。如果这个你住在那个森林里面，远离这个人烟，大概1公里的距离呢，那这个在一些经典里面的定义就可称为这个森林。还有第二个，这里师尊谈到的是树下。当然这里的树下所指的就是森林里面的这个树下，不是这个路边的这个树下。第三个隐蔽处，隐蔽处这里可能是在城市里面，可能在森林里面，也可能在村落里面。所谓的隐蔽处就是能够提供一个隐秘的地方，就是不会受到外界干扰的一个地方，对吧？就好比说这些寺院，这里呢大家禅修的这个禅堂啊，这个灵山禅寺，虽然它是在这个路边，可是这里也可算是一个隐蔽处，因为它就是隔绝了这些外面的这个干扰，外人的这个干扰啊。在这个期间，你们这个禅修期间啊，就是上面外面也贴一个通告嘛，就是谢绝这个参观啊，这些等等啊，就是隔绝了外人的这个干扰，所以这个呢也可称为是隐蔽处。 还有其他的经典呢，把这个隐僻处也包括了所谓的这个树下、森林、岩边，就是岩石边、山崖、洞穴、墓地啊，就是坟墓啦，还有密林，就是很密集的树林、空地，还有这个草堆啊，这些是其他经典里面也有把这个隐蔽处归纳成这以上讲的种种这个地点。在这个地点来说啊，就是一个适当的地点，就是一个安静而且不受到干扰的这个地方，或者是好像这样的这种环境，禅修的环境对初学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是说，如果对一个所谓老参啊，就是说已经禅修了很久了，他能够掌握了方法，这个地方来对他来说呢就不是说很重要了，因为他能够已经能够掌握到，就是心不受这个六根或者是不受这个外境所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练习这个内观禅的时候，就是我们时常要练习，就是说声音听到要知道听到，或者是声音，就是他们听到声音的时候，以这样不断的练习的时候呢，以后当你有接触到声音的时候，心不那么容易受到这个干扰。就好像如果说有些他专门只是修定而已，就是比如说他把心安住在鼻尖呼吸进出，有些人可能有这个经验，突然间有一个声音起来，比如说一个电话声或者一个声音起来，他整个人会跳起来的。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啊？这是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过于定，过于注重那个定。在我们学这个内观禅的时候，我们被教导，老师告诉我们，刚才是说听到你要去察觉，现在我多听到声音，听到，你这样的话呢，以后你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即使你坐在电话的旁边，电话响你也不会跳起来，因为电话响的时候你自然的你就告诉自己听到，或者声音。所以就是刚才说这个适合这个禅修的这个地点啊，对初学者来说是很重要。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身心还不能够就是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嘛，啊，你要他静静的坐下来，而且环境又很比如说有噪音啦等等，心很难，所以可能也会放弃，或者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努力的把心从耳根拉回来，这样的话呢就会很辛苦。所以这个就是师尊告诉我们的一些适合禅修的这个地点。虽然我们说到了要找一个宁静的一个地方，那你说现在可不可能找到一个很一点声音都没有的地方呢？如果是人造的可能会有，就是什么人造的呢，就是你可以去租一间录音室，录音室是门全部隔音的嘛，你关起门来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对不对？开始觉得哎很好啊，现在没有声音啊，我现在呢可以放心的来静坐了啊，我一定静坐的很好的，因为没有声音来干扰我。可是你坐一下子之后呢，你会觉得很吵啊，是很多声音很吵。什么声音啊？是你自己跟自己讲话的声音。现在耳朵听不到声音嘛，如果呢你方法用不好的话，心就自己去找啦。因为你心不能够专注的时候啊，就是方法用不好的时候，心他就去找他的事情来娱乐自己了，娱乐那个心了。所以呢他就听不到声音啊，不用紧，我跟你讲话咯。所以呢禅修来说，宁静的地方地点不等于说一点声音都没有。这里所说的宁静的地方，就是好比说刚才师尊我介绍了森林、树下啊，那些是什么呢？你看呢，他所列出的都是种种自然界的地点。因为在自然界里面呢，大自然里面你会听到有时候会有一些风声、水声啊，等之后有时候鸟飞过的一些声音啊， 其实这种声音对你的静坐心定下来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这个是一种自然的声音，你会觉得心很容易平静下来。如果有些有试过在户外静坐的话，你会发现到其实户外静坐的这个效果比你在室内静坐效果更加的好。比如说你现在在户外听到一些虫叫的声音啊，像心很容易自然而然的平静下来，因为你的身心与这个大自然合在一起。我们其实我们人呢都不可以离开大自然的嘛，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啊。所以说所谓的安静的地方，就是不是说完全没有声音的地方，是那种就是说没有必要受到那种没有必要的干扰啊。比如说你在家里这个静坐的时候，可能的话就是可以在你的房间啊也可以啊，但你屋子可能会听到一些车声或者一些人声啊等等，这个也不重要的。只要你用这个内观禅的方法知道自然不注意它的话，慢慢的这种声音就不会干扰你。所谓干扰的就是说不要坐在比如说比如说你家里有小孩子啊，你坐到那边啊，你小孩子就在你身边跑来跑去啊，来摸摸你啊，打打你啊，问你你在做什么啊，这种呢就是造成一种干扰，这种是不必要的，就是尽量的都避开这种这样。就是在一个一般上没有人干扰你的这个地方。地点方面大家清楚吗？所以在家里你可以找一个地点。在家里练习的时候，我是建议说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每次你静坐都是在那个地方，它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人是一种所谓这种习惯性的一种生物，就是说喜欢做我们习惯的东西。所以好像你看你们刚刚来这里的时候的第一天会不会觉得很不习惯呢？可能有些人也睡得不是很好。为什么不习惯呢？就是因为生活方式跟你在家里过的不一样。那你睡得不好是因为那张床跟你家里的床不一样，因为那个味道也不一样，所以那你睡得不好，你不习惯。所以我们是一种过关，一种习惯性的生活。所以是最好呢，就是在禅修的时候呢，如果你有一个固定的地方，那每次你静坐你就去到那个地方，心就慢慢开始适应了，习惯了。所以只要你一回到那个地方的话呢，心就可以比较容易安定下来。这个是对那个初学者来说会比较有用。刚才说如果你能够掌握到好像刚才说的不受其他外界影响的话，当然是任何地点对你来说呢都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啦。也是最好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同样的时间，固定的一个时间，在你练习的时候，比如说你每一天你要定下来9点到10点啊，我要静坐啊，就固定时间固定地点，让那个心养成一个习惯。这样会让你修行的话会比较容易一点，没那么吃力。第二部分就是佛陀就是介绍了我们这个静坐时候的这个姿势。这里讲借家趺坐端正身体之念面前，家趺坐大家也知道是一个盘腿啦，盘坐啦。那这个第一天我们也有解释过啦，大致上盘坐可分成三种盘坐，就是双盘、单盘、散盘。散盘有时候我们叫做缅甸式。为什么叫做缅甸式呢？是因为这个散盘的这个坐姿在缅甸比较普遍，很多缅甸的禅修者都采用了这个散盘式，所以有些呢就把它干脆的称为缅甸式，缅甸的盘腿盘坐。那有些地方比如说有些在斯里兰卡呢，他们女众静坐的时候呢就很少盘腿坐的，他们用盘就是盘坐旁边，好像那天我介绍你们就是一边坐的，脚放一边的， 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啊。据说好像是斯里兰卡他们的女众不盘腿坐的。端正身体啊，就是我们所说的背部要挺直啊，不要弯下去啊，所以这个端正身体。虽然佛陀刚才说这个介绍了这个静坐姿势，就是做这个借这个家趺坐，可是如果有些就是说不能够盘腿的啊，比如说有时候一些可能膝盖啦或者腰部啦，也是就是有受伤，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上年纪可能老化啦，就不适合盘腿的话，那你不一定要盘腿。好像那天我们也介绍了，那你可以坐在椅子上面。当然椅子的高度要尽可能的就是适合你的这个高度。那个椅子高度我们上次也谈了，都不需要再重复了吧。大家应该也还记得啦。因为在这个静坐方面呢，就是如果你要心比较能够安定的话，身体要有一个程度的舒适。所以你选用的那个坐姿应当要好像那个所谓的中道。不要太过辛苦，也不要太过舒服。太过辛苦就是说这个很脚很痛很痛啊，心就不能够专注啦。那如果太过舒服呢会怎么呢？会睡觉啦，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说传统的静坐就用这个盘腿坐，一来是因为静坐是起源于什么地方呢？在东方亚洲国家啦，东方的。你看东方的人早期都是坐地上的多的，不要说印度人了，印度人也坐地上的，对，早期中国也是坐地上的嘛。你看那个早期的一些画，比如说三国时代啊，或者孔子时代的啦，可是唐朝的时候，你看他们都是坐地上的嘛，是不是？那个桌子矮矮的，那是他们就是坐在地上。现在的这个日本、韩国，他们也是坐在地上的啊。如果你们看那个韩片的话，你看他们吃饭都是坐地上的嘛。所以来说呢，一般的东方人他们就是从小这个生活习惯就是坐地上的。所以盘腿坐盘坐来说呢，就是对亚洲人一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只是后来呢，我们现在慢慢的就是习惯了坐那个椅子啊。高椅高凳的，所以说一坐在地上呢，哎呀觉得很辛苦很痛，就好像现在洋人也是这样。那为什么洋人刚开始学静坐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障碍比我们还要多。第一个障碍就是盘腿。如果他们没有学过瑜伽的话呢，一般上是很难盘腿坐的。他们坐的时候脚都翘起来高高的。是因为从小就很少在坐在地上。可是你看他们也很精进的，他们也不放弃，很多经过一段时间这样去熬过来，做得比我们还要好还要久。所以当你静坐的时候脚痛一点不用担心的，不用担心哎呀坐到脚坏呀，脚断去呀，不用怕的。人家坐了几千年了，坐的时间比我们久都没有事情。只要你的姿势正确，就是这个是痛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其实我们身体的这个痛不只是在静坐的时候痛的，随时我们身体都在痛，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比如说你在你说如果我不要痛的话呢，我就坐在一个很舒服的沙发那边。你想想看，当你在家里的时候，比如说你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机，沙发很舒服嘛，对不对？你坐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你的姿势变来变去的，也是看换这只脚，这只脚换那只脚，身体转边转那边，你坐不久的。为什么你会坐不久呢？是因为不舒服。我们身体一不舒服我们就转换，可是我们没有正念，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换姿势。站也是一样啊，你看我们站在一下子重心换左脚，一下子换右脚，一下子脚放前面脚放后面，为什么姿势换来换去呢？也是因为身体产生这个痛苦， 不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就去换，一换了就没有了，一阵子他又痛，又再换。只要如果改次你们如果没有注意的话，改次你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盘腿坐，看来我们第一课也说到了，就是说主要的，因为它能够提供我们一个坐姿，这个坐姿姿势可以坐得比较久，而且比较稳，比起其他的坐姿来说呢，可以长时间的来做。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点痛啊，啊，因为我们不习惯嘛。啊，当你习惯之后呢，这个姿势可以坐得很久的。啊，你看有些坐来入定的，他们或者是坐的静坐坐得好，可以坐几个小时的，不动的。啊，当然这个需要到一些这个训练啊，一些刻苦啊，也是把克服这个痛苦啊，才能够慢慢的这个延长你的静坐的时间啊。好，还有那个是自念面前，这里说的自念面前就是把我们的正念放在我们的前面。因为这一课佛陀是解释安波念，就是呼吸，所以呢这个自念面前的意思就是说把你的正念放在你的呼吸上面去，就是我们观照鼻尖的进出进出吗，这个是说把注意在你的鼻尖的进出，正念而入息，正念而出息，就是把你的观照力觉照到你出息的时候知道的清清楚楚，入息的时候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且在当我们修这个自念处的时候，或者内观的时候，以这个观这个鼻尖的呼吸，因为在四十种业处里面，就是四十种修定的业处里面，知道什么业处吗？四十种修定的方法里面，只有两种可以修定或者是修慧的，就是安波念跟世界分别观。世界分别观就是那个一二三四的四啊，界限的界啊，世界分别观就是地水火风观，地水火风。下一课我们再会谈那个，不用紧。就是在四十种方法里面，修定方法里面，只有这两种，你要修定也可以，要修观也可以。所以在我们以这个安波念来修观的时候，跟修定的方法不一样。在这个论里面呢，就是有解释，就是修安波念它有四个方法修，那有前三个方法是修定的，那另外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是修这个慧的，或者是修这个观的。所以当我们修以安波念来修观的时候，进出分成两个目标。如果你以安波念来修定的话呢，就是出入息只是一个目标而已，进出把它看成是一个。可是当我们修观的时候，你要清楚的知道观照，你要清楚知道进跟出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目标。这个呢你不需要是说用概念去说啊，这个进出不一样，你可以去体验。当你有正念去觉照进跟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入息有入息的特性，出息有出息的特性，他们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呢佛陀才说正念而入息，正念而出息，就是你要知道两个都是不同的，两个的性质你要知道清楚。入息禅时了知我入息禅，出息禅时了知我出息禅，就是说在我们观呼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呼吸会长，有时候会短，我们的呼吸是不平均的。只要如果你大家有些有观过的话，那你会知道这个呼吸有时会长，有时会短。如果你有时候你会想想，你会发现到呢，当你静坐的时候好像心比较没杂念的时候，呼吸就比较长一点细一点，当你一个念头一起来的话呢，它呼吸它就变了。 啊，所以这里所说的入习禅时了知我入习禅，出习禅时了知我出习禅，这段的意思不是说叫你控制那个呼吸，因为有人 看那个书来学习这个静坐，有些书就写作你静坐的时候你的这个习啊，就是呼吸要长要细，那所以呢他不了解，一静坐的时候呢他就去控制这个呼吸要做到很长很细，这个是错误的。这样呢等于说你在控制你的呼吸，不但不能够使你的心定下来，而且呢因为你的呼吸不顺畅不正常，所以会反而使你更加的疲累。当你更加疲累的时候呢心更加难安定下来。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这里讲的这个入习长时了知出长或者是短，是说当我们的呼吸长时，我们要知道我的这个吸气是很长的，当我的这个吐气很短的时候，我要知道吐气很短或者是长，是要了知，而不是去刻意的去制造它长，明白吗？入习短了知我入习短，出习短时了知我出习短，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管是长短你都要知道的清清楚楚，而不是去改变它，只是知道它而已。我当觉知全入习生而入习，它如是精进；我当觉知全出习生而出习，他如是精进。这里指我当觉知，觉知的意思是深入的去了知去察觉，就是要有那个定力深入的去了解它，而不是肤浅的，就是把心安住在那个深深的安住在你的呼吸，跟着那个呼吸明确的知道。这里讲这个全入习身啊，这个入习身，这里指这个身不是我们的身体，身这里指是呼吸啊，不要以为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啊，这个是讲全入习身，就是呼吸的全程啊。所谓呼吸的全程，就是说呼吸的前中后三段都要知道的清楚，就是了知。比如说呼吸开始的时候你要知道，呼吸的中间你要知道，呼吸的末端结束你要知道。不等于说我们只知道三点而已，就是这个意思是说初中末，就是说整段的那个入习我们要知道。现在呢你看我们观那个呼吸或者是观那个腹部，很多时候我们所关照到的就是这边一点那边一点这边一点，你没发现到？比如说你观你的呼吸进的时候或者腹部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到整个过程的一两点，还没有达到整个过程清清楚楚的知道，有没有这个发现到？就是所以呢你要达到了要了知全入习身，这个需要到一个程度的这个定力，一个程度的这个专注，你才能够知道全一个过程。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全一个呼吸的过程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不应该是要刻意的去加重我们的呼吸，以为呢这样呢我整个呼吸过程我知道的更加的清楚，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呢 以这样来了知整个呼吸的过程，不等于你的心已经开始转细转定了，而是你刻意的把这个呼吸转成很粗糙那个目标很粗，大力的呼吸嘛，那个呼吸很粗了，而觉得去觉照它，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刚才说这个不是因为你的心定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以着这个它正常的呼吸来了知它整个过程啊， 这样的话，你的心才会专注，才会定。我们要如何的才能够了知整个入席的全身跟出席的全身呢？从这里也说有具备了四个条件，第一个就是精进，第二个就是念，第三个就是定，第四个就是会。前面那三个精进念这个定，昨天我们也说到啦，就是这个八正道里面的这个定学。那你要能够了别它的这个出入席，出跟进之间的不一样，这个是第四个，这个会要有这个智慧去了别他们进跟出的不一样。所以呢，要包含了这四个条件。我当安定出的入席而入席，他如是精进；我当安定出的出席而出席，他如是精进。这里这个意思可能不是很容易懂，什么叫做安定出的入席呢？他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心开始慢慢的专注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会越变越微细的。这个就是一个以呼吸来做禅修的这个观照对象，跟其他的有点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其他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以这个观想法，比如说比较普遍的观想法就是那个十篇啊，比如说我们用那个黄色十篇，就是说巴利文叫卡西纳，就是说我们昨天有说到有十种方法嘛，这十篇就是用观这个什么呢，用这个地水火风还有黄白红蓝光明与这个虚空啊，这四个。比如说我们现在选这个黄色，那这个地篇呢，就是说黄篇，就是说他就是当他修这个方法的时候，他要找一个圆盘，圆的这个盘子，然后涂上纯黄色之后呢，他就接这个家趺坐，盘腿坐，调整姿势，把这个圆盘放在他前面那个眼的水平线的这个地方，然后他睁开眼睛看到这个黄色的圆盘，然后就告诉自己黄色黄色黄色。这个就是所谓的以这个论来说，这个叫做偏坐相，就是说既看用眼睛肉眼看到这个颜色，那个就是说取它的这个形象之后呢，看了一段时候，然后你就闭上眼睛，在脑里面就出现了这个原色的圆盘，这个时候我们叫做取相，就是说你不需要再看那个圆盘了，可是你脑里面还有一个圆盘的跟你看的一模一样，这个叫取相。就是以这样的话呢，那个禅修的人就不需要再有那个圆盘了，他就每次呢，他就静坐的时候呢，他就闭起眼睛又想到那个黄色的圆盘，就把心安住在这个圆盘上面去，一直圆盘一直集中到四相的升起，四相就是常相的升起，然后从常相就是拿到常相的时候呢，就是大致上已经达到了这个静行定。静行定呢之后接下来就是安止定了。安止定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就是进入这个禅定。所以就是如果以这种方法呢，以这种观想法呢来修的话，就是你的心越细越定的时候呢，这个观想的这个形状就越清楚。对吧，比如说有些人比如说有些修密宗的啊，也是有观想啊，有些密宗观想一些他的坛城啊，观想他的本尊啊，这些就是一个观想法。你越细的话呢，你的那个观想的对象就越清楚。可是呢，如果你以这个呼吸来做你的观照的对象的话，你的心越定的话，越细的话，你的呼吸就越细，越难察觉得到。甚至后有些人发现到静坐到一个程度，好像呼吸不见了，怎么办？好像没有呼吸了。 可能有些你也有这个感觉，有些观察到，好像我现在不是昏沉，不是睡觉啊，可是好像我的呼吸好像越来越难察觉得到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刚才所说的佛陀所说的，就是安定初的入息。所谓初的入息，就是说当你的呼吸变成越来越细，越来越难观察的时候，你要提升你的精进力，不是加重呼吸，提升你的注意力、精进力，再把这个呼吸的进出把它发现出来。因为当你静坐的时候，你会知道，比如说你到一个程度啦，你会发现，哎，好像我没有呼吸了。有些人就会产生恐惧，他一恐惧的话呢，他这个定就消失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到，这个没有呼吸，它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还活着。我还活着的话，一定有呼吸的，啊，只是我的心不够细，你也发现到这个呼吸。所以呢，一个时候你要提升你的精进力来察觉这个呼吸。所以这个这里就是经文所说的，就是安定初的入息，还有安定初的这个出息。不是说那个粗重的呼吸，反而它的意思是相反的，就是细的那个呼吸。我们也把它变成粗，就是把它变成明显，把它变成能够觉照得到。明白吗？这个所谓粗，就是把它转成明显的这个意思。在心里面，就是佛陀有指出了四种这个呼吸的这个观呼吸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观察这个长的呼吸，第二个就是观察短的呼吸，第三个就是观察呼吸的全程，第四个就是观察微细的这个呼吸，就是刚才在经里面呢，佛陀所带出的就是四种观照呼吸的这个方法。当我们练习这个安坡念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吸气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吸气长；吸气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吸气短；呼吸长时，我们了知呼吸呼出去的长；然后呼出去短的时候，我们了知要呼出去的短。我们修安坡念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四项。在经里面，佛陀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如熟练的这个入驴匠或他的学徒。入驴，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入驴就是好像那个大的圆盘呐、那个有。这个入驴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解释啊，有些就把它有时候也可以用在就是好像一种滑轮的，就是说说有些人住乡下的，这里住乡下还有用井来打水的吗？有没有啊？有没有前面用臭水机啦、那以前的时候呢，就是用在井边打水的时候，不是要有一个桶啊，对不对？啊，桶上面呢，他们就桶就是连绑的叫绳子嘛，啊，绳子，然后在那个井的上面呢，他们就放一个圆盘，然后那个绳子就套在盘里一个凹进去的一条缝里面，啊，就是这样拉的绳子嘛，对不对？就好像那个滑轮的那个原理这样，啊，这个也叫做入驴，啊。另外一个入驴呢，就好像大家有些人在做那个陶器的时候，那个转动。那个泥啊放在那边啊，那个转啊转啊，就转成一个花瓶啊，一个杯子啊，那种这样，这个也是入驴。所以这里所说的入驴这样是，就是说在做那个就是做那个陶器的师傅啊，当他在做一个大的陶器的时候，比如说做一个大花瓶的时候啊，在做一个长的转动时，了知我做一个长的转动啊，就是当他做一个大花瓶的时候，他转动不是那个要转很大吗？对不对？啊，所以他要了知他的转动的整个的这个速度。 然后做一个短转动时了之，我做一个短的转动。就比如果他做一个小小的杯子，他也知道现在他要转动的小的，就是说不管长短的转动，这个陆离相都要知道的很清楚。就好比说我们的呼吸，不管呼吸长短，我们都要知道的很清楚。如是他安住于身，随观内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外身，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什么叫做随观内身呢？内身就是指我们自己的呼吸。当我们修安破念的时候，观照我们的呼吸进出是了之，它的长短等等的时候呢，就是在观内身。当我们开始慢慢专注的时候，每个呼吸都了了分明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个念头升起来，就是看到了，就是说我现在我的呼吸有生有灭，有开始有结束，别人的其他人的呼吸也将会是如此的，也没别人的呼吸也是有生有灭，有开始有结束，这个就是随观外身。这里所说的就是说，不是叫我们去刻意的去静坐了，然后你心专注的时候又是去想，刻意去想别人的那个呼吸，不是这样。就是说偶尔当你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因为你很清楚知道，看清楚整个呼吸的过程，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念头会升起来，你说啊，我是这样的，别人也应当会这样的，这个就是随观外身，而不是去刻意的去抢想别人的这个呼吸啊，因为这样呢变成打妄想的啊。或安住于身，随观内外身啊，就是来回的啊，可能你观了自己的呼吸很清楚，又想到别人呼吸是这样，之后呢又把注意力又回到你观你的自己的呼吸啊，就所谓的随观内外身。他安住于细身，随观身法，或安住于细身，随观灭法，或安住于细身，随观生灭法。在这个字身法，随观身法，这个身法呢，这里有两种的这个解释。第一种解释是采用这个古代的这个注释书，就是注解的注，解释的是啊，就是古代的这个注释书，它是这样的解释这个身法啊，它是身法，它解释成呼吸的这个因素，引发呼吸的这个因素啊。这本注释书里面呢，也以一个这个例子做一个比喻，就是好比一个铁匠，他要生火啊，古代的铁匠他要生火的时候，就是要烧那个铁嘛，熔那个铁啦，所以他需要到一个风箱，对不对？这个风箱的一端它有一个喷嘴啊，所以这个当他这个铁匠要烧熔这个铁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铁匠要把这个风注入到这个风箱里面去，然后呢，这个风箱的另外一端的这个喷嘴，它就喷出这个火来。所以就是说，就比喻成好像我们的这个呼吸一样，这个铁匠生火的这个风箱，大家有没有见过啊？我也没有见过，老是从电影上面看到哎。古代的人生火就是好像这样的啊，因为现代也看也没有这个风箱的嘛哈，啊，难道现在还用嘴去吹吗？并没有啦哈，这个只是古代的注释书，就是古代的时候，古印度的时候，他们一些解释的书，所以就是拿当时候的生活的这种状况来做一个比喻啦哈。啊，这个就比喻成好像这个铁匠、风箱还有喷嘴，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呼吸的时候的这个身体、鼻孔还有这个心，三者缺一不可。就好像刚才那个铁匠要生火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铁匠把那个空气注入这个风箱里面， 也没有这个火升起来。如果铁匠没有风箱，那也不会升起这个火。如果铁匠有风箱没有喷嘴，那也喷不出那个火出来。所以三者缺一也不可以。所以这个注释书里面就解释的，我们的呼吸也是这样。我们要有呼吸，第一我们要有这个身体，第二我们要有鼻孔，第三我们要有这个心，才有才构成这个呼吸的这个身体。对不对？知道为什么我们呼吸需不需要我们的身体啊？需要的呢，需要我们的鼻子啊，也需要心。你说需不需要我们的心？可能说不需要啊，我都不用想了，我就自动呼吸了，那好像心没有它的作用啊，有没有这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呼吸也需要这个心啊？我没有想到要呼吸嘛，啊，自然呼吸啊，对不对？不像好像你们练习这个，比如说静心之后啊，你看到哦，要有这个念头提起来，我脚来提起来啊，可是这个好像呼吸、心跳这些正自然操作的吗？它是有一个心在那边的。为什么是一个人去世了，他就没有呼吸啊？因为心已经断掉了，心已经灭了，所以心就不会升起要呼吸的这个心，所以呼吸就没有了，所以人就死了。所以那个死尸也有肺啊，也有鼻孔啊，对不对？器官也能够操作，为什么死掉了，不能够呼吸了？就是没有那个心。对，这个就是这里就是注释书里面呢，就是解释了这个呼吸的这个身法啊，就是当这个静坐的时候啊，你会想到这个你光呼吸的时候会想到啊，我有这个呼吸是因为有这个身体、有鼻孔、有心才有这个呼吸，这叫做随观系身的生灭的，所以的身法。那灭法呢，就是相反啦，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身体、没有鼻孔、没有心啊，就没有呼吸了。所以在静坐的时候呢，观呼吸的时候呢，就想到啊，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个鼻孔、没有心啊，就没有这个呼吸呢，就灭去了。这是所谓的随观系的生，随观系的灭法。啊，如果你观这个全部的六法，就是观呼吸升起的时候有这个身体、鼻孔、心，呼吸灭去的时候就没有身体、鼻孔、心啊，就是观这个六法的时候，就叫做随观系生的生灭法。这个是注释书里面的对这段经文的这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由马哈希禅师所补充的。他是认为什么呢？认为这段文里面经文里面所说的就是观照呼吸的生灭本身，就是呼吸的升起和呼吸的灭下去，而非单单的去观想这个身体、鼻孔、心，就直接的把心安住在你观呼吸的时候，你看到呼吸的开始，比如说吸气的开始、中间、末端，然后灭去了，入息都没有了。入息没有之后呢，灭了之后，接下来出息就升起来了。出息的开始、中端、末端，出息灭了之后，入息又再升起来了。所以一个生一个灭，一个生一个灭，就是所谓的这个马希禅师就是以这种来解释这段经文，就是随观生法，随观灭法，是以直接观呼吸的生灭。或他建立此以唯有细生的正念，就是唯有细生的正念，就是说当我们把心完全的安住在呼吸方面的时候，鼻尖呼吸的时候，就是说除了呼吸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看不到了，是说唯有了知这个唯有细生。而且呢，我们只看到呼吸，看着所说的 入息的升起，然后灭下去，然后出息的升起，灭下去，而也再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在呼吸，有男人在呼吸，有女人在呼吸，有我在呼吸，有他在呼吸，有一个灵魂在呼吸，已经没有这个了，看到的只是呼吸的生灭本身而已，是所谓的呼吸的唯有细声，就是没有一个，我们现在所关照的呼吸，关照的每一个动作，比如说你关照呼吸，或者关照腹部的上下，或者是当你关照精神提起上放下的时候，我们内心是不是还有一个我在那边？有没有啊？虽然我们是说啊，你要观起伏起伏啊，比如说精神就好了。现在我们说我们要观我们的脚步提起向前方向，比如说三个步骤先啊。那我们走的时候，我们说眼睛不可以看脚啊，对不对？眼睛看你的前面大概2米的这个地上。可是当你走的时候，观你觉照提起方向的时候，你脑里面有没有一个形状在那边？有没有一个形状好像提起向前方向？或者你观你的腹部上下的时候，好像有个东西在膨胀收缩膨胀收缩，有没有？有些有一个，如果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多数有这种形象，就是说还有一个感觉，还有一个我在那边，还有一个形状在那边。到最后的话，刚才说就是唯有细声的时候呢，就是完全看不到这些东西了，也干里面那个里面一个概念在，我在呼吸，我在走路，现在我们内心还有一个我在走路，我在呼吸的这种概念存在。到这个时候呢，唯有细声的时候你就看不到了，你只看到这个呼吸本身的生与灭而已，就是他的身心的这个如何的去呼吸生灭生灭这样而已。如此建立正念，只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所以这里佛陀就再强调，要修这个安波念，修到你的心专注在呼吸上面，不是为了要达到禅定，而是为了更高的智慧与正念。所谓更高的智慧正念是什么呢？从呼吸上面你看到了生灭，看到了这个它的实相无常苦无我，而证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解脱之道，这个证到这个涅槃的这个智慧。所以在经里面呢，佛陀所讲的一切，不管前面他讲的什么修定之类，到最后呢都是导向与这个解脱，导向这个智慧的。因为佛陀之所以成佛，都是因为他要解脱啊，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再谈谈一下这个佛陀成佛，就是成这个行菩萨道。大家知道佛陀是在什么时候发愿行菩萨道呢？有没有印象？有一部很，如果对你们说可能是很熟悉的一部经，里面有这个记载说，这部经在汉传佛教里面很普遍的，在这个《金刚经》里面有听过，有看过这个燃灯佛与这个佛陀受记，所以这个在《南传经典》里面有同样的记载，就是说佛陀在燃灯佛的时候，他发愿行这个菩萨道。在南传佛教里面，三多部佛教经典里面就是记载了，也有说到这个菩萨的。有些误会以为这个三多部佛教只讲解脱，不讲菩萨，不讲成佛。不是的，是有说到的。只是说在这个三多部佛教里面所说的这个菩萨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不是说一般人你说要菩你是菩萨就是菩萨，不是说啊我现在我要发愿成佛啊我现在就是菩萨了。因为在三多部佛教经典里面呢，要成为一个菩萨要具足了7个这个条件。 啊，就是啊，今天有点时间跟你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在发愿的当下的那一生，一定要是人生，不可以以这个龙身或者是天龙八部，一定要是人啊，才可以发愿，那一生才可以发愿成这个菩萨。还有呢，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可能有大部分人可能要抗议了，怎么了？因为那一生呢，一定要是男人生啊，就是发愿成行菩萨的那一生，一定是男人生，不可以女人生。可能这些在座的大部分呢，可能哎呀，那你可以重男轻女啊。然后呢，就是说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说在那一生啊，他人要有这个能力，能够证到四禅八定，出入禅定，很就是说出入自由的，随时要进入四禅八定，很容易。还有呢，就是说他在那一生，他有能力解脱，处理生死轮回，他可以成阿罗汉。啊，是处理这个生死轮回的，可是因为他的这个怨心，他的这个悲心，所以他要放弃这个机会，放弃这个这一生就能够解脱的这个机会，而行菩萨道，而成佛，啊，就是要以将来去度众生。所以这个还有就是说，他要深信因果。如果不信因果的话也不可以，就是而且他的这个成佛的这个愿力要很强，就是说如果好比说经典里面记载，比如说一个人告诉他啊，如果你要成佛的话呢，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现在呢这里有一条烧红的一条路，就是用火炭烧红的一条路，从地球的这一端绕地球一圈转回来，只要你能够踏着这条路绕这个地球走完一圈回到来这里的话，你就能够成佛。他会没有怀疑的就踏出去走一圈，而且呢第另外一个条件是他这个成佛的这个愿力很强，为了成佛他可以牺牲他的生命，牺牲他所有一切。最后一个呢，就是他一定要在一尊活着的佛面前与他受记，他才能够成为菩萨。这是最后，所以呢那一次呢，这个菩萨要在燃灯佛的时候，燃灯佛与他受记，就是因为燃灯佛看到他现在的具足的这个波罗蜜，而且看他这个波罗蜜是否能够成熟，就是这种不退转的，他是否具足这种不退转的这种愿力，一直到他成佛啊，那个燃灯佛看了知道了，然后才他有这个条件可以成佛了，所以才与他受记。所以在那个南传佛教或者上座部佛教里面呢，就是当那个时候才可称为菩萨。那在这个上座部佛教里面，成佛的时间也跟这个北传的不一样。北传说善大阿僧祇借成佛啊，是不是？在这个上座部佛教里面说四大阿僧祇劫跟十万个劫啊，这个是最快成佛的时间。还有八大阿僧祇劫、十万个劫，或者是十六个阿僧祇劫跟十万个劫成佛时间也有，看他属于这个智慧型的、精进型的，或者是信心型的。我们的佛陀释迦牟尼佛是属于智慧型的，所以他以慧为主，所以他以这个四大阿僧祇劫、十万个劫的时间来成佛。所以当那刻时候具足这八个条件之后，佛与他受记的时候，这段时间才开始算起，就是你那个计时表才开始按下去。现在呢你说哎呀，我要成佛， 啊，这个时间还不算，因为呢这些条件呢大部分都还没有具足，是不是？我们说呢，我们距离这个成佛时间还远呢，时间还没开始。那这个就是顺道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对这个菩萨的定义是有一点这个不一样。也不要，大家也不要以为说南传佛教里面都不讲菩萨，不是，它是有的，那只是说它的定义不同了。在这个南传佛教里面也有说到这个菩萨，就是不能够直接度众生，只能够间接度众生，因为在行菩萨道的是当下，菩萨是在累积他成佛的这个波罗蜜。比如说在有时候出生在这个没有佛的年代的时代的时候因为在这个那么漫长的这个时间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生在没有佛法的时代的。像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轮回了很久嘛，对不对？意思我们不要以为你看现在好像佛法很久2500多年可是在我们漫长的生死轮回里面，这个佛法的出现只是那么一刹那，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在黑暗的时代，没有佛法的时代。所以因为在没有佛法时代的话，我们就造了很多恶业，所以说我们的什么轮回不能够断，就是这样。所以有幸就是能够在那么一刹那的时间遇到佛法也是大家过去世所造的种种的这个善业。所以如果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机会也错失了之后呢，下一次呢就很没有把握的了。现在呢如果还能够把握的话，还能够继续的去累积学佛成佛遇到佛陀的这个因。像呢就是改次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修这个戒定慧啦，布施持戒，然后那个智慧啦，以这样的因缘使我们下一世呢再能够遇到这个佛法，一直到解脱为止，才有机会处理这个生死的漫长的这个轮回。不然的话是转来转去转来转不出来的我们你看现在还转不出来，你看其他的，你看佛陀弟子他们转了出来了，反正我们转来转去转不出来。当然我们也不要低估自己，我们也是有种过善根可能我们以前当时候可能在佛陀时代可能我们也稍微出现过了，可能当时候在佛陀时代可能我们出现在旁边是一只小猫小狗所以以此因缘呢自身还到，因为这个所以才有接触这个佛法，继续接着所以这个但我们还在继续的，所以在我们做这个回向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南传佛教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做布施持戒或任何的善的这个行为最后我们做回向的时候，我们就以这个愿以此功德使我们成为我们正道涅槃的助缘。为什么要以这个来做一个回向呢？因为我们要正道涅槃一定要遇到佛法，对不对？你要遇到佛法，我们有机会遇到佛法的话，那我们才会知道以佛法的引导，我们才会知道善恶之分，所以我们才会继续的行善，继续的慢慢的去除我们的恶的行为，恶的身口意，慢慢的让我们脱离这个有机会堕落到恶道的这个机会。如果我们回向做了善的事情，没有回向在以这个让我们能够证到这个涅槃我们做的这个好的事情当然有好的这个果报啦。那有好的果报，可能这因此你会下一世可能你会升作天人享天福，或者呢如果再升到人间，可能会在人间的一个大富翁家里面这个出世就享福。可是因为没有以这个正道涅槃没有以这个要这个累积这个学佛的这个因所以只有这个福报而已。这个福报呢 我们不会怎么样去利用它，可能以这样的福报我们造更大的恶业，造更多的恶业，使我们以后呢堕落到恶道去，或者呢我们只会享福不会去投资，把这个福报享完之后呢又没有了，又跟着我们的以前所造的恶业的成熟，看我们转生到哪里去。所以如果呢我们以这个涅槃为我们的这个对象为了目标的话，生生世世都发愿朝向这个涅槃，就是说有涅槃跟他说既要有这个 佛法的引导了，所以有佛法引导的话我们就能够分辨善恶之分，所以我们生生世世都累积的善的业，会使我们不会再受苦。以这个善业呢来又加上呢我们修这个智慧，现在呢大家修这个内观禅修这个智慧，就是修这个内观禅或者四念处，就是修这个智慧。所以以这个修这个智慧呢，改次当我们在遇到佛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朝向这个道路，朝向这个方向而去。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脱离这个生死轮回。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学佛是为了达到更高的这个智慧与这个正念。所以佛陀之所以那么辛苦成佛，也是因为要度我们啊，让他知道自己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自己有这个六道轮回的苦，他要脱离这个苦，所以他也想到了其他众生跟他也是一样啊，有这个生老病死的苦，有这个六道轮回的苦，所以呢他不单要自己脱离这个苦，也要众生跟他一起脱离这个苦。所以佛陀成佛之后，他的讲法说法一切都是导向这个解脱的，这个是因为他长久以来所发的这个愿。他依喝爱与邪见无所依而住，因为呢当你看到了这个呼吸本身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灵魂，一切都是身心的生灭生灭而已，所以因此呢他也没有看不到任何东西值得他的执着。所以呢这个执着与种种的邪见就无从生起了。他以不执着无取蕴世间任何的事物，无取蕴就是包括我们的身心与宇宙的一切都在五蕴里面，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有形众生就包含了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无情的众生就是比如说一些椅子啊桌子啊这些呢，就包括什么呢，就有什么，就有色，就有色法。色这里指就是四大元素地水火风，还有四大元素所组成的东西啊，所以色不单单指那个地水火风味，还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桌子，这个是色吗？这个桌子里面有地水火风，所以通过这样的正念这个智慧，所以他在对于自己的身体别人的身体或者世间的一切也不在于这个执着了。诸比丘，比丘如是安住于身，随观身体。这个就是世尊，就是结束了对这个安波念的这个教法，就是他的这个总结他的这个教法呢。在这个《念处经》里面啊，世尊谈到了这个安波念，所以有些人他们就说这个。你看我们学这个修这个马西禅法的，马西禅法呢就是观这个腹部的上下嘛，对不对？那有些就说你用这马西禅师用教这个方法不符合佛陀的教导，因为在大念处经里面佛陀没有说到观腹部的起伏，只说观鼻尖的呼吸的进出，就是修这个安波念。所以有些就说这个马西的方法是不符合佛陀教导的， 对，其实这个刚刚在出来教的时候，在一段时间也很多的人对于这个方法有所批评，可是到了一个时间之后，甚至到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批评，可是现在可说是大部分的学者都已经同意这个马西禅师的这个禅法，观这个腹部的起伏，其实跟佛陀在经里面刚才说的这个出入息观是一样的，因为观鼻间的呼吸出入息是观身体的风大，那观我们的腹部的起伏也是风大一个作用。现在有很多一些三藏法师，就是精通经律论的三藏法师这个通过了这个在三藏里面去寻找这些资料后来他们支持这个马西这个方法，他一致都认同这个方法是在经典里面是有依据的。那个是有些就是他这个就是误会为什么说那个有些说这个是马西禅师发明出来的观腹部，可是其实不是，他是跟他老师学的，他老师是一个叫做明公大师，在他跟他老师学之前，他老师已经用了这个方法教了十年这个腹部的起伏。为什么说马西开始就是说建议可以用这个腹部的上下呢？它有几个原因啊，就是第一，就是说有些人你将他观鼻间的呼吸观察不到，因为比较微细，不容易观察，可能开始的时候还容易一点，可是慢慢的啊，看他说的，你心开始慢慢比较定的时候呢，这个呼吸帮他变得更微细的时候更加能觉察得到。所以有些呢就是什么呢，当他察觉不到鼻间的呼吸的时候他就紧张了，他就把这观想一个点在身体的外面，在身体的里面或者身体里面，把心安住在这个观想这个点上面去，这个变成一个观想法这个呢就跟修这个内观禅的禅修目标违背了，所有修内观禅的禅修目标不可以观想的目标，一定要在当下，一定在实在的目标，实际的目标不可以观想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观你腹部上下上下，这个腹部上下是不是你观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假象？不是啊，它真的会上下，如果你发现不到用手按住咯就知道上下上下啦，是真实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腹部上下是过去的或者是未来的都不是啊，这是在当下的。所以在这个所有内观禅的，包括了我们用坐的或者是你静心的时候提起向前放下，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动作是真实的在当下这一刻，所以一切的目标一定要在真实的，不可以观想的。它不像在修定，修定所有的目标都是观想出来的，包括了你看我们早上练习的那个慈心观，这个是不是观想的？对不对？你观想你把爱心散播给某某人某某对象，这是观想的。我们刚才说那个圆黄色圆盘也是观想的，还有有些时候那个好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个意念那个佛陀的功德，意念法的功德，意念身的功德，意念布施的功德，意念天的功德，这些也是观想的。还有如果你修这个不净观也是观想的，所以修定呢种种都是观想出来的。甚至你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修这个安波念，如果你以修定来说，进出就是一个目标，你要看它的形状，那个形状呼吸有没有形状？没有，那你观想那个形状出来，把心安定在那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想法，这个是修定，就是把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观想的对象上面去，使心集中在那边，不跑出去。 啊，所以这个说修定与修慧之间的目标，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啊，所以就是马哈希禅师就是为了说不要让学员，就是尤其初学者，把这个目标给困扰了，就是把这个心就安住在一个观想的目标，是这样呢，会妨碍到你这个修这个内观禅。啊，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建议就是用在这个腹部的上下，会比较直接，会比较安全。啊，所以刚才说察觉不到，就用手放在那边就知道了，而且你又不用通过观想，很直接的。而且就是也是说这个腹部上下对初学者来说会比较粗，所以呢我们心的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呢，哪一当下哪一个目标比较粗，他就去那边先。这个可能你们也有体验，比如说当你静坐的时候，当你脚痛脚不痛的时候，很多幻想杂念，当你脚痛的时候呢，好像没有什么念头，只是想到痛而已，就是因为当下痛就是你全身最粗重的一个目标，所以心就跑到那边去。所以这个是心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会就是这样我们介绍，就是如何的去观痛，以观这个痛来增强你的这个定力。现在我们把痛看成那个敌人嘛，哎，其实痛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来的。这个不是阿Q精神，这个是我们怎么去转它啊？所以这个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在这个马哈希禅法里面呢，就是观这个腹部的起伏，就是它的另外一个特色。当然也没有强制说一定要观腹部的起伏啊，就是因为呢，就是训练出来说，观照的对象不是很重要。只要你能够观照你的心，能够观照那个对象，那个对象就是你的一个禅修目标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练习的时候呢，我们会向大家介绍会换那个不同的目标，不是单单的只是放在腹部而已，只是让心，如果你时常的把心按住在一个目标的时候，第一容易昏沉，第二呢会你的心会比较懒惰，就是慢慢的偏向你修定。因为你要起这个观的话呢，你觉得哎呀很累啊，又要观，又要知道我的念头，又要知道这个痛，又知道痒，又知道声音，啊，算了，我干脆呢就让心关注到一个目标，那你就偏向你这个修定上面去。那好，就是大概就是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什么疑问吗？对今天讲的这一段经文，如果没有，还有吗？可能你当你学习的时候，可能某些部分你忽略掉了，老师告诉你的部分你忽略掉了。你来记不记得老师也还有告诉你说，当你眼耳鼻舌身意你的六根升起的，你要去觉照它。你没有这么叫你？那这个我们第一天我也有告诉大家，就是说修定与修观的不一样地点是，修观就是这个四念处啦，或内观禅啦，身与心就是我们观照的领域，就是整个身心的领域都是我们观照对象，所以不是单单的注重在这个腹部而已，腹部只是我们的心，当没有其他的在我们六根升起的时候，当心安住在这里而已。所以对象是不是很重要，重要是能够观照的心。所以怎么说修这个四念处，我们达到有定，这个定呢不是安止定，不是进行定，不是安止定，是刹那定。什么叫做刹那定呢？ 禅定本身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修这个内观禅的时候，目标不是锁定在一个，比如说现在你观腹部起伏，然后有突然有个念头来，你要觉照，当你觉照的时候，你的目标就转去念头了，对不对？啊，当然你听到一个很强烈的声音的时候啊，你都知道听到，你的注意力，你的目标转到继续听的那个声音去，然后就是身体痛的时候，你知道痛，你的注意力又转到目标转到去身体痛的部位，所以这个是说刹那的在转目标，可是不管这个目标转到哪里去，你的心都跟着，就是念念分明，不会丢失掉，那是所谓的刹那定。那个刹那定不是说你的一刹那就没有掉了，就是刹那转变，可是刹那你的心都跟着去，这个是需要到一个定的，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有些误会以为马西这个方法啊，你们修这个方法是没有定的，没有定就没有，就不可能有起这个观的，就没有会的，其实有定的，只是说这个方法就是属于我们昨天说第二个方法，纯内观的方法是不需要达到四禅八定，因为在四禅八定里面你不可以起观的，你要退出那个定才能够起观的，因为定本身就是一境性，所以观不了其他东西的，因为在退出来之后利用这个禅定的力量再来观。在这个所以在这个在什么程度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三法印呢，就是无常苦无我，就是达到这个刹那定，就是如果你来跟修定来比较，大致上好像那个进行定的那个定位，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无常苦无我。之前的话呢，为什么我们现在看不到无常苦无我呢？我们的定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心还不能够看到。所以这个禅法里面也是要有定的，不是像外面的人说啊，你们这禅法就没有定了，你没有定的不可能会有观的。那个没有问题呢，大家可以去洗手间休息一阵子，然后我们再回来再静坐，然后到9点再做网课。